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正在举办胡同里的园艺系列体验活动，请听报道。 伴随着悠扬的古乐，著名插花艺术师侯方梅的中国传统插花表演拉开了北京国际设计周胡同里的园艺系列体验活动的序幕。这是今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携手2019北京世园会为胡同里的居民奉上的国庆特别礼物。北京世园会宣传策划部部长崔勇介绍， 我们请著名的插花艺术师普及花卉园艺生态和知识，我们在青少年中开展了未来的园艺设计师这个活动。今天呢，要给小的园艺设计师们发奖，同时呢，也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喜欢园艺，喜欢植物，喜欢大自然。 园艺师们将走到什刹海街区的胡同院落，带领居民朋友进行中国插花、鲜花染色、干花制作、植物手绘、多肉植物微花园、亚花等诸多主题的园艺体验活动，活动贯穿整个国庆黄金周假期。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民营美术馆十一假期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推出的调调2018王毅研究展，以30多件雕塑、版画、不锈钢作品反映出艺术家王毅的思考。其中小号研究系列当中，几千个小号被艺术家加以变形和重新拼接，形成了金字塔与巴别塔的寓意形态。在名人故居、文物古迹内举办的展览也都颇有特色。恭王府内关照的理想2018恭王府中青年艺术季个展推出画家潘一健的水墨作品。一年一度的798艺术节正在798艺术区展开，今年的艺术节安排了一个主题展和15个平行展，徐冰、梁少基、谭平以及蒂姆·埃特尔等中外艺术家的专题展带来了丰富的艺术体验，多项展览颇具学术探索意味，引人思考。与798一墙之隔的751时尚设计广场也推出了751国际设计节。设计节以好吃的设计为主题，推出和盘托出食指大动、荷兰食物设计展、四库中国名物节、国际亲子设计节等众多活动。喜欢历史和文物的读者还可以在故宫博物院欣赏到清初四王绘画特展，展品当中超过一半为国家一级文物，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都非常高。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 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诵读小站在这个午后陪你度过一段读书时光。听众朋友，我是静乔。今天啊是国庆小长假的第6天，诵读小站继续推出国庆特别节目《祖国颂》，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在文字和朗读声中回顾经典，歌颂祖国，表达真情。太阳是去除黑暗的光明使者，又是万物的生命创造者。古今中外的大诗人几乎都曾对太阳表示过热烈的赞颂。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作品要为大家分享一首赞颂太阳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诵读郭沫若先生的《太阳礼赞》。 太阳礼赞，郭沫若。清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朝向东方，光芒万丈的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天海中的云岛都已笑得像火一样的鲜明，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碍一概铲平。出现了哟，出现了哟，耿晶晶的白灼的圆光，从我两眸中有无限道的金丝向着太阳飞放。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太阳哟，你不把我照个通明，我不回去。太阳哟，你请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鸥。太阳哟，我心海中的云岛也已笑得来火一样的鲜明了。太阳哟，你请永远倾听着，倾听着我心海中的怒涛。 这段诵读由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打开文化之门的主持人赵亮带来。在这两个节目当中，赵亮给听众朋友们展示的是自己诙谐幽默、博古通今的一面，不过在诵读小站节目中展现的是主持人们的朗诵功力了。当然大家在日常版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还能听到很多北京电台好声音们的诵读。说到这首《太阳礼赞》，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我也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张勇，从这首诗的内容、结构、情感等方面来为我们解读。 太阳礼赞是郭沫若白话新诗集女神当中一首非常重要的诗歌。对于这首诗歌可能大家还比较陌生，我们大家可能熟悉的女神当中的诗歌，比如说像我是一只天狗，像凤凰涅槃。太阳礼赞这首诗歌在郭沫若的女神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对于理解这首诗歌，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郭沫若创作的时代背景当中。这首诗歌创作于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一首非常重要的诗歌。可能我们今天读起来已经没有了当时的这种色彩和情感，所以对这首诗歌的理解，我们首先要还原它的情感性。 这是郭沫若新诗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区别于其他现代白话新诗的重要标识。整首诗歌或者说整个新诗集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情绪的撞击，这一种情绪，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少有的，这是一种青春的热情，这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当大家去欣赏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去关注它里边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我们就是去感受它的情绪，感受它情绪的撞击，就好像有一团火，有一个背后强力的推手一样，推着你不断向前。那么这首诗歌创作于五四运动时期，这正是青春中国向传统中国的一次挑战。当时的文化名人他们要做的就是用新的去取代旧的，就是用新的情绪情感去取代传统的社会认知。所以郭沫若创作这一些诗歌的时候，他重要的就是一种情感的发泄和情感的宣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理解太阳礼赞还要看它的意象。那么这首诗歌非常明显，它是歌颂太阳，那么它跳出了传统诗歌当中意象构造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诗歌更主要的是关注于有韵诗歌，所以它的意象多取是小的，比如说是月亮，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像这样的诗歌。所以在这样的意象当中，可能传统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婉约的感觉，但是到郭沫若这一个他接受着新思想新思潮影响下的现代白话新诗，他的在意象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就要打破传统庞大的意象。那么太阳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宇宙当中最大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一开始就是光芒万丈，将要出现有新生的太阳，所以他用太阳这个意象去推翻去颠覆传统文化当中诗歌意象的构造方式。第三个方面，那么我们还是要注意，他之所以说被称为白话新诗，并不是因为他用现在白话文写成的新诗，还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节奏。诗歌就是讲究诗的节奏、字句的排列，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强悍的震撼力。那么太阳礼赞这首诗歌当然就是这种情绪情感的一个典型的爆发。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首诗歌它一共有14行，其实它是郭沫若借鉴西方14行诗的一个尝试性的创作，所以在这首诗歌当中它注重了更是诗歌行与行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强烈的情感的节奏对比。大家在听朗诵的时候就能听到这首诗歌重点的在于情绪内部的起伏、节奏的变化，而不是像传统诗歌当中注重的就是意韵意象。所以对于这首诗歌的理解，我们在听完朗诵之后，我们要从它的时代背景，要从它的创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它和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差异方面去理解这么一首白话新诗。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用今天的诗歌的鉴赏方法去欣赏像太阳礼赞这样产生在100年前的这么一首白话新诗。那么在女神当中，除了太阳礼赞之外，还有像地球、我的母亲这么一首这个诗歌，它也是表达了郭沫若强烈的这种情感情绪的爆发，也是和我刚才所讲到的无论从意象、节奏以及创作的时代背景方面，太阳礼赞、地球、我的母亲都是女神当中现代白话新诗的典型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张勇提到了《地球，我的母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电台主持人于悦诵读这首诗的一段节选。 《地球，我的母亲》，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蹼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着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地球，我的母亲，我想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血雨是你血液的飞腾。地球，我的母亲，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在这首诗里，诗人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地球，我的母亲，他礼赞工农，礼赞劳动和创造，并且愿意自己也投身其中。他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呼唤地球母亲，并且发动全人类去感恩，去保护地球。同样，诗人艾青也在自己的作品当中用炙热的情感表达对土地、对祖国的热爱。我爱这土地是诗人艾青于1938年写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以假如灵起，用嘶哑形容鸟儿的歌喉，接着续写出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转写鸟儿死后魂归大地，最后转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自身形象，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那颗真挚炽热的爱国之心。一起来听北京电台主持人梁岩诵读这首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因为对着土地爱得深沉，所以不管身在何处都留恋着这方故土。身在海峡那头的我国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把他对故乡的眷恋写进了他的爱国诗作《望故乡》。《望故乡》是于右任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的作品，后来于右任先生在台北谢世。晚年在中国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是最终没有如愿。浅浅的海峡是最大的国殇，也是最深的乡愁。这首《望故乡》是于右任眷恋大陆家乡所写的哀歌，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的。这首《望故乡》是于右任眷恋大陆家乡所写的哀歌，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的隐痛的绝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郭伟诵读于右任先生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 不可见兮，只有痛苦。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同样表达游子对祖国深深眷恋之情的，还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余光中先生也被称为乡愁诗人，他一生都在频繁的奔波和迁徙之中，多次与亲人聚散离合。在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写下了《乡愁》这首诗。这首诗情深意切，既表达了诗人渴望祖国的统一，又将乡愁描写得淋漓尽致，让很多人读来不得不潸然泪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诵读小站的热心听众，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宁凯诵读余光中先生的《乡愁》。 乡愁，作者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啊，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深深的乡愁是对祖国母亲的眷恋。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诵读小站。今天在节目里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祖国颂》，用一段段朗诵为祖国送去祝福。我是静桥，一会儿见。

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两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在节目里，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诵读小站国庆特别节目《祖国颂》。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赞美了太阳与大地，在这天地之间的万物生灵，其实也是有着独特的品性，坚韧的、孤傲的、隐忍的等等。在文学家的眼中，这些品质也与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中国人有着相似之处。比如西北的白杨树，现代作家茅盾先生的散文《白杨礼赞》描写了西北黄土高原上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白杨树，来象征坚韧勤劳的北方农民，歌颂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朴实坚强和力求上进的精神，同时对于那些见识民众顽固倒退的人们也投出了辛辣的嘲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白杨礼赞》节选，诵读者梁言。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树，绝无横斜溢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他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屈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溢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她却是伟岸正直、质朴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她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她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 难道你就不想到他的质朴、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通，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折磨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农民、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吧，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这篇散文创作于1941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中国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于分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肩负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0年5月，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受朱德同志邀请前往延安，在延安参观讲学期间，亲身体察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生活，看到了抗日军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皖南事变之后，作者借礼赞西北高原上的白杨树来表达对北方抗日军民热爱和赞美之情，便写下了这篇文章。作者在开篇就表明立场，白杨树不是平凡的树，在结尾再一次高声赞美白杨树，感情炽烈，对于白杨树以及所代表的抗日军民的感情喷薄而出。在艰难的战争岁月，文学担负起唤起民众、实现民族救亡的使命，文学家们用笔救国，动荡不安的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都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欲望。一部部文学作品，一份份文艺刊物，一个个文艺团体在战火中诞生，这些拿笔的战士从来不曾缺席。而到了新时代，文学家们依然在用笔记录着时代，他们观察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不忘我们过去的历史，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用诗歌来表达爱国之情。作家张弃的《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就是这样的一篇作品，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也是众多朗读爱好者钟爱的一篇诗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电台主持人于悦诵读《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每一次我想起祖国这两个字，血管里便奔腾着一股股热血，眼里便泛起一片片晶莹的泪花，心里便泛起一阵阵温柔的浪波。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城市，是绵延起伏的丘陵， 是茫茫无垠的沙漠。祖国是什么？它是炊烟，是歌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热烈的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的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行时的殷殷叮咛。祖国是什么？它是孔子、老子、庄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中那些最智慧人的创造，是我最尊崇的那些大师们的牢记。祖国是什么？它是一次次的屈辱，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奋起。它是战士手中的枪，志士颈上的血，是胜利后的狂欢，是历史书上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黄河吗？有长江长城吗？有母亲生育我时的衣包吗？有我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的足印吗？有我和我的亲友们都已习惯了的那些难以尽说的民风民俗吗？有我一开口哼唱就觉得荡气回肠的乡音黄梅戏吗？没有。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祖国，它是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它是我们的祖先和祖先的祖先赖以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赖以生存发展的地方。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祖国的昨天，也更加努力地建设祖国的今天和明天。未来属于中国，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 听众朋友，我们用一段段朗诵为祖国六十九华诞送去祝福。虽然特别节目即将落下帷幕，但是对于祖国的祝福，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朗诵的形式在诵读小站传递给更多人。我们依然期待大家的好声音和好朗诵。同时，诵读小站的诵读沙龙将再次和大家见面。10月14号下午2点，北京电台听见经典，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将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现场我们邀请了国家一级演员杜宁林、北京朗诵艺术团郑健康，还有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吴勇，现场诵读《尊老爱老》的温情片段，讲述陪伴长辈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的关注和守候。同样，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也有报名和参与的办法。那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一语口中国，一瓦顶陈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成